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95章，咁样谂住，我个目光就不由自主咁集中咗喺脚底呢一个血淋淋嘅装备包上边啊，心谂睇个样，呢个装备包嘅主人早就已经遭遇到不测，莫非佢嘅鬼魂喺度示警？呢一个墓道嘅尽头究竟系有乜嘢危险呢？砖碎啊，噗嗤咁笑咗一声啊，伸出只脚猛咁踩落去。瞬间闪住嘅照明装置即刻就破裂咗，喺个灯泡里面就发出咗一丝嘅火花，跟住最后留低嘅就一啲碎片。佢就拨一拨腰间嘅衣服，将个衣角撩开咗之后，从个腰嗰度除咗一样嘢落嚟。嗰、那个系一支大概有13厘米左右咁嘅水牛角啦，中间系空嘅，外边就打磨到非常之光滑。一眼睇落去，这个牛角上边仲刻住一啲神鬼嘅兽纹添。神嘅就系钟馗、关羽、伍子胥，兽嘅咧有青牛、白虎同埋五爪龙，云纹烈焰、人兽风云，全部就浓缩喺好似巴掌咁大嘅牛角之上，栩栩如生，就精美绝伦。呢样嘢显然就系土夫子所携带嘅避邪物件。只不过是更加为精致嘅啫。豆腐睇到嘅差啲冇流晒口水，亦都唔顾得惊啊！佢又面露垂涎之色咁讲：，唔怪得呢条友仔咁牙刷啦，原来身上有宝贝。砖碎咁样一脚踩落去，就将大家都吓咗一跳。不过亦都算系破釜沉舟啦，免去咗大家诸多嘅顾虑。当即大家亦都唔再犹豫，忽略咗嗰个古怪诡异嘅信号，向住墓道嘅深处行入去。好快呢条墓道就到咗尽头啦，尽头呢係一扇嘅石门，同样亦都係已经俾人哋打开咗，地面插满晒暗路。諗嚟可能都係阿爷佢哋一班人嘅杰作。我哋就行到咗石门之前，灯光即时就打入咗石门后边嘅空间。依个系一间约莫20平方左右嘅墓室，只系睇一眼，我就睇到呢个墓室中间有一个奇怪嘅嘢喎。嗰个系一块圆形，大概咧系有一个人咁高嘅大石头。准确嚟讲，佢系一嚿玉石。喺几盏嘅灯光照射之下，正对住石门嘅玉石咧，就显得晶莹剔透，好似泛住荧光咁。顾文敏咁一声惊叫咗，讲：哇！我第一次见到咁大嚿玉石啊！豆腐只系讲咗一句：哇，发达啊！专家咧，毕竟都系富贵之家，亦都见多识广。相比之下，我哋三个人嘅惊讶，专家嗰三个人就冇乜嘢惊讶嘅，只系专急就提出咗一个问题。佢神情古怪咁讲：咁大嚿玉石系点样切割出嚟嘅呢？切割？豆腐就好似唔系好明喎，专吉就鄙夷咁望咗佢一眼，讲：你以为玉石啊挖出嚟就咁嘅咩？玉挖出嚟嘅时候啊，同个石头一样嘅，只系切开咗佢外边嗰啲石料，先能够睇到里边嘅玉。不过由于技术嘅原因，古代切玉系一个精细嘅技术，而眼前咁样完整嘅一块，啊，真系唔简单啊！佢一边讲，就一边向住中间嘅玉石行过去。随住灯光嘅慢慢凝聚，玉石嘅通透就更加清晰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一个令人哋不寒而栗嘅嘢就出现咗喺我哋嘅视线里边。只见到嗰个玉石嘅中间，竟然浮现出一个影子，系一个人影。玉石里边点解会有人嘅？大家都俾呢个咁嘅异象都惊到咗，急急就抢步向前。随住灯光聚集嘅越近，里面嘅人影就越嚟越清晰啦。喺呢阵时，我哋就差唔多企到嚟个玉石嘅冇半米嘅位置。咁样玉石中嘅人影，我哋亦都彻底咁睇清楚。呢一个系留住板寸头嘅男人，全身赤裸，露出咗精干嘅肌肉， 豆腐啊大惊，即刻就挡住咗喺顾文敏嘅身前讲：，诶、哎，大嫂唔使惊啊，我嚟保护你。呢一种咁嘅古怪气氛当中，豆腐呢一句话等到顾文敏哭笑不得，佢又讲：小豆，你保护我乜嘢啊？豆腐正式咁讲：呢度里边嘅人啊，要咸湿啊！顾文敏一睇就婉言咁讲：我尸体见得仲多啦，仲解剖过添。豆腐就缩咗缩膊头讲：吓、啊，解剖啊？咁你连佢下边都解剖嘛？顾文敏听完就岌咗下头，豆腐成身打咗个冷震，睇一睇我，跟住目光就移动，露出咗一个同情加上默哀咁嘅眼神，好似咧我就系嗰一具俾佢解剖嘅尸体咁。唉，不系激鬼到我啊！我心里边谂呢个咩时候啊？呢条僆仔咁解将啲注意力啊集中喺人哋嗰度嘅？干脆直接我踢咗佢一脚，叫佢死埋一边，唔好喺度左手左脚。赶走咗呢一个无厘头嘅豆腐之后，我就将目光重新咁移向咗玉石。大家就已经开始围住呢个玉石喺度转圈，都喺度谂紧想揾出呢个男人系点样入去嘅原因。我想当然咁认为呢个玉石咧肯定系拼接嘅啦。不过喺大家行咗一圈之后，惊愕咁发现呢一个玉石竟然系浑然一体嘅。咁呢个人是怎样样入到去这个玉石入边的呢？这个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。再看看那条友，他现在即刻就给了我一种很古怪的感觉。我突然觉得这个不只是玉石，只是琥珀，而那个男人就好像是被困了在琥珀入边的昆虫。他两只脚呢就侧向一边的，同时就保持住一个跌坐住咁嘅姿势，一隻手抬高，好似想挡住啲咩咁，面部呢一半就俾只手臂挡住，但係佢嘅神色依然可以睇得清，紧眯住双眼，眼角周围呢都有放射状嘅咁嘅聚拢皱纹，紧眯住嘅嘴，呢一切都俾我一种好熟悉嘅感觉。呢一啲有啲系似嗰啲人俾啲水泼嘅时候，瞬间眯眼眯嘴嘅咁嘅神情，越睇我就越肯定自己嘅推测，冇错，呢、这个唔系玉石，应该更加似系琥珀。我不由得就伸手准备去摸咯，想搞清楚呢嚿嘢究竟系唔系玉。就系喺我伸手嘅一瞬之间，顾文敏就挡住我，佢就好谨慎，同我递咗一对手套过嚟，示意我先戴上再讲。呢啲玉石咁嘅嘢啊，除咗眼力、触感，亦都系一门学问嚟嘅。如果我戴上个手套，仲点样可以感觉得到呢？我拧咗一拧头，徒手上去摸落去咯，感觉到就只系冰冷同埋光洁。除咗我之外，专帅佢哋几个几乎都开始要抚摸呢一块嘢啦。从触感嚟睇，佢同玉就冇咩区别，甚至可能就系玉添。但系呢、这个玉钟里边嘅人又点解释呢？我好仔细咁睇住里面嘅人，心里面就升起咗一股不祥嘅预感。呢一个人光劣劣就一丝不挂，从其他方面根本上就冇可能辨别到佢嘅身份，但係呢从佢嘅发型就睇得出佢应该係一个现代人。唔使多諗，我哋几乎就可以肯定呢一个一定就係阿爺嗰个队伍当中嘅人。不过佢点解会变成咁嘅呢？摸咗一圈，大家都无所收获，神色就更加凝重起嚟啦。一个人点可能会活生生咁困入咗一嚿玉入边噶？唔通先前嗰个警示嘅危险就系指呢一嚿嘢？咁警示嘅信号，莫非就系呢一个粽子所发出嚟嘅？我心里边就转过无数个念头，但系冇一个能够有力咁被证实。在大家的目光一进入了这间墓室之后，就被眼前的这一嚿嘢所吸引了，所以就忘记了看其他地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边就有人拍一拍我膊头讲：老陈，我听出是豆腐的声音，想这一条僆仔可能被我赶到了一边企住，而家就应该反省完毕了吧。于是拧转头问他究竟做什么啊？点知我一拧转头，眼前突然间出现咗一张焦黑嘅人面，系一块好似被烧焦咗咁嘅人面，黑蒙蒙咁同我面对面，个鼻啊几乎碰到我个鼻哥尖添，留低咗一对黑幽幽嘅黑色眼珠，直不甩咁掘住我。 顷刻之间，我成身啲毛管都冻晒起嚟，嘣一声，我个脑啊全部冲晒血，眼前除咗呢一张被烧焦咗嘅人面，就乜嘢都睇唔到啦。跟住就见到呢一块人面向后咁褪咗一步，一只手喺个面上边一抹，呢一个人面竟然被除咗落嚟，露出咗豆腐嗰一张笑柄嘅衰样。哦，原来系面具。即使系咁，头先突然受惊吓，搞到我咧就手脚发麻嗰种状态都冇即刻消失。我而家目光就喺个豆腐同埋佢手上边个面具嗰度来回咁打转。豆腐睇嚟咧，可能啊真系俾我撑咗，所以啊故意啊嚟吓我。但系估唔到我被吓到咁犀利，睇嚟佢睇到我个神色啊有啲唔多妥，佢亦都惊啦。佢啊将个面具一掟，即刻讲：老陈，我。跟住佢就怼个啰柚出嚟讲、啊：不如你伸我一脚啦，唔好嬲啊！我唔嬲啊，奇啊！但系见到佢咁主动认错，亦都只能够认命啦。唉，唔交损友啊，真系自认当黑啊！跟住我奇怪咁讲：你系喺边度攞呢啲咁嘅面具翻嚟噶？豆腐就一指墓室嘅东边，我顺住佢手指嘅方向望过去，即刻就心头吓咗一跳。见到嗰个墙上边密密麻麻咁挂满晒呢一啲咁嘅面具，照黑照黑咁，只有喺两只眼嘅位置就有两个空洞，个嘴就好大嘅，不过就紧紧咁眯住，嘴角就向上弯，形成咗一个诡异嘅笑容。而我哋一开始只系注意住墓室中间呢个古怪嘅人肉，就冇发现到。而家我哋观察人肉嘅时候，墙上边嘅嗰啲人面就正喺度诡异咁笑住望住我哋。喺呢阵时，我就拧转头睇住佢，灯光明亮，但系喺呢种咁嘅诡异面具嘅注视底下，亦都觉得脚底就渗住凉气。豆腐啊，奇奇咁一笑讲：头先系咪俾我吓亲嘅？鬼叫你啊撑鬼我咩？我啊就系想吓下你啫。真系谂唔到你条友仲缩窒过我，系面都青晒，睇下。我话讲，你最好唔好再提呢件事。你一提起，我即时碾鬼死你。同样都系客，但系根本上就唔系一个级别嘅。任边个啊一拧转头啊，发觉自己身后边企住一个烧鬼窿咗嘅人，有边个仲可以镇静落嚟啊？